普丁堡火炬奖运动会从6月2号到30号举行，闭幕式6月30号在咸镜南道咸兴市兴南区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体育工作者和咸兴市劳动群众参加，向名列总成绩第一的425体育团颁发了流动优胜杯，还向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选手颁发了奖牌。